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赖美芳、梁嘉文。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啊，今日咧即系疫情期间 DSE 第一日考试啊，咁啊好多小朋友啊学生咧，即系怀住一个非常之紧张或者焦虑嘅心情去市场，但系咧呢啲十六七岁嘅小朋友，我希望你哋吓、啊，其实你揽过呢关咧，你将来过卅年后回顾，你会好珍惜呢、这、一个吓、啊、人生嘅非常之独特嘅时期，因为呢个系一个磨练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啊。就因为 DSE 第一日，仲有咧系零确诊， 系啊，今日零确诊， 哇，外来嘅都冇啊，啊，咁啊，即系要俾啲掌声自己，啊，呢句最俗最老土嘅，系嘛，不过都要讲，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系为呢个 DSE 考生同埋全香港市民打气咧，就我哋今晚咧就请咗两位咧，真系好热心嘅义工嘅朋友， 系 你哋系同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咧， 撒玛利亚会， 撒玛利亚 系啊，我哋可以趁呢个机会又去请， 我哋可以讲翻个故事来， 就你哋系唔收钱，同埋日头各有份正职 吓，冇 错，就喺呢个咁艰难嘅时候咧，都为社会人士咧系真系咁样做嘢，真系令人吓。 是 非常之感动啦、 啊！多谢两位俾呢个机会俾我哋上嚟倾下偈，学下嘢咁。 系嘛？嗱，即系首先咧，你哋呢个机构系唔从属于任何政府嘅，系咪？ 系啊， 系冇津贴嘅， 冇津贴， 政府冇钱俾嘅，即系公益金有啲拨款。好啊，我哋成日都听到贵机构嘅名字，就好少人知道个来源系乜嘢。 嗯， 系咁，香港就一讲撒玛利亚咧，其实一啲人就会谂起两个机构嘅，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同撒玛利亚会嘅。咁、我哋就系撒玛利亚会嘅。咁、我哋嘅历史就系源自英国嘅。咁旧年就系我哋嘅45周年。咁故事起源咧，就系、当初英国个会成立好多年前，上世纪初嘅时候啦。咁、就有个神父。就当其时就接触到一个女仔好后生嘅女仔嘅个案，咁、个女仔就係、不幸自杀死咗嘅。咁后尾佢知道件事就係原来係当时个女仔就啱啱进入青春期，咁、嗰个年代呢就大家对于即係女士嘅各样生理转变啊嗰啲呢就唔係好認識，咁就覺得好似係即係一件好壞嘅事，咁就個女仔其實只不過係經期到，咁就但係佢受唔住當時嗰個壓力，咁就係、自殺身亡嘅。咁佢知道呢件事之後，神父阿 Chad Farah 知道咗呢件事啊，就覺得即係其實唔應該係咁樣樣嘅。如果呢個女仔能夠及早有人同佢可以傾下偈。或者成件事可以改寫，咁佢就開始就接觸好多出面社區嘅人啦，咁就慢慢發現原來有一個好大嘅需求㗎，咁、開始佢就一路就即係多咗人去幫手，咁就慢慢英國嘅撒瑪利亞會就成立咗。咁、我哋呢邊呢個會呢就係、當年係杜太杜葉石恩係啦，同埋佢先生，咁就佢哋因為認識Chad Farah 神父，咁所以咧就 經佢識得呢個創辦人， 係冇錯，識得認識。 因為杜葉石恩本身都係傳教士嘅父母出身， 係啊冇錯。 佢好早就去咗中國嗰度傳教， 冇錯。同埋佢亦都做佢哋兩夫婦做好多公益事業喺香港， 係 咁就咁我哋呢個會其實就係佢喺英國嗰邊就。带过嚟喺香港食啦， 咁嘅渊源， 冇错，系 哦，咁样好啦，嗱，即系近一年咧，我哋都知道个社会处于超低潮，你哋嘅工作有冇繁忙，或者你哋接开电话帮助嘅人有冇乜嘢性质或者结构嘅变化咧？ 繁忙就其实一向都真系繁忙噶啦，咁数字上对我哋嚟讲，其实就转变都唔系太大。 咁就多少原因係因為其實條線都真係滿啦。咁喺我哋而家人手嘅能力上面其實都真係差唔多啦，其實都咁，所以就電話數目咧就唔係話好大轉變啦。咁但係個電話內容咧，就真係會隨住社會各樣嘅情況轉變咧，就有轉變嘅。即係而家疫情之下，其實就啲電話真係好多係同疫情相關嘅。 例如咧，自己即係確診咗嗰啲。 確診咗就唔知有冇，冇人話有。咁咁因為我哋其實都唔會話唔係打電話去盤人哋，即係人哋打電話上嚟唔係俾我哋去盤佢噶嘛。咁所以佢講幾多，我哋就陪住佢一路傾啦，咁樣。咁所以冇人講就唔知道。 咁我想問一下啦，撒瑪利亞會嘅服務或者你哋嗰、那個即係支援咧，係咪淨係聽電話咧？ 我哋有電話同埋電郵嘅。電話就多種語言嘅。咁電郵咧就中英文都收嘅。錯。咁電話號碼就28964-0嘅，電郵就係 jo@samaritans.org.hk 嘅。 咁另外仲有就係、是、其實喺熱線上咧就有我哋嘅服務，其實我哋一年都收30,000+電話，咁係攤開個數字，其實都係幾 一個月3,000喎。 係啊，咁你每 一日十個喎、啊，平均。 平均是啊，同埋我哋唔係話講完就收線噶嘛，每一個都有佢嘅內容嘅。 好跟進 嗰度。平均一日就100咯，一個月就3,000咁，一年就30,000+噶。 係啊。 哦。 係啊。咁其實除咗我哋呢啲服務之外咧，咁 一日100啊，係啊，唔係10。 一日100。 好勁啊！100係。 咁我哋嗰日同埋呢個特色咧，就係我哋係呢個義工團隊咧，我哋係24小時去運作。即係真人發聲嘅，就 唔係錄音啊。 嗰啲 廣東話按一字啊，英文二字啊， 打個唔使撳任何掣，打通電話就有㗎啦。 好辛苦喎。 係啊，我哋大約我哋其實義工都係得120個腦㗎啫。 係啊， 都係咁，但係都希望做一樣嘢，因為其實你都知道係其實夜難人靜。你諗下， 係咪夜晚電話特別多啲？ 係夜晚電話多， 相對會多。 係，即係你諗下，你又唔好嗱。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咧，有陣時咧，人係需要一啲支援嘅時候咧，佢唔係一定要你一啲好熟悉你嘅，佢只係想你俾隻耳仔佢嘅啫。即係你聽我講嘢啦。咁例如你話頭先講翻咧，疫情嘅時候會唔會話個電話會唔同？但係其實個心救都係因為人係需要人去幫助。 呢輪有啲乜？呢輪有咩令你覺得特別難忘嘅個案？ 其實感同身受，因為我哋自己都要翻工噶嘛。咁一啲面臨工作上失業咯， 失業 又或者係唔係失業啦？但係你工作上係裁員，即係面臨裁員嗰種， 其實係緊張 嗰啲係啊，都係一啲好感同身受嘅感覺。咁當然啦，你唔可以保證話嗱，你聽日咧就揾到份工啊，即係你唔可以保證呢樣嘢。但係你要同佢講，你而家面對啲乜嘢啊？你覺得點樣啊？ 係咪經濟問題啊？ 經濟問題啊，咁樣，咁只有話之後嗱，其實一樣嘢係唔係一定要一個人一定要諗到去啊自殺，首先打電話嚟咧，就唔係嘅，佢可能係覺得係好困擾，我哋都會接聽嘅。咁但係故事內容本身，佢講啲乜嘢啊？個係咪真咧假咧？我哋都照樣去照單全收。 咁我亦都唔會去追究，其實係幾多真幾多假，或者你講咗故事幾多成，其實唔重要嘅。其實最重要就係大家其實可能真係需要有個人講咗你心裏邊嗰樣嘢出嚟。 呢個相信個力量就喺呢度，同埋每個我哋義工心目中都希望有呢個願景。 同埋我想請教一下，係咪唔一定要提供個解決方法嘅咧？因為有啲人咧。即係譬如話以前啦，商台你都知啦，白姐姐咁樣打電話嚟，咁就問下，哎呀，我老公咧就出邊有二奶咁樣，咁你教我點樣做啦咁樣。即係你哋個服務或者你哋嗰個叫做 consultant， 即係其實係咪唔一定要提供解決方法，或者唔會提供解決方法？ 係，冇錯，我哋係唔會提供解決方法嘅，我哋係會同你一齊傾。咁可能你會講起，其實你諗過啲乜嘢啊？你自己其實可能都嘗試過好多嘢啊，咁樣我哋一齊傾嘅時候，我哋帶出咗同你再可能一齊討論翻呢啲嘢，咁大家可以喺個電話度再思考一下，或者再 傾下每一個你諗過嘅方案啊，即係只要佢想，我哋都會同佢一齊傾嘅。咁但係我哋唔會話主動啊，其實你就應該咁樣啦，咁樣你點樣點樣咪好咯咁。其實真係唔會嘅，因為只有當事人其實先至最清楚自己嘅情況。 最近有冇多咗青少年電話？ 有嘅，其實我哋電話不一向都有好一部分嘅青少年，而我哋電郵亦都反而大部分係青少年添嘅。 青少年打俾你嘅時候，肯定佢哋嘅父母知唔知？ 我覺得佢哋應該唔知。 是因為而家青少年就真係少同佢父母去講一啲佢內心嘅嘢，呢、這個都係因為點解咧？就係其實撒瑪利亞服務除咗熱線之外咧，咁咧仲有一啲，我哋仲有一啲嘅叫做外展嘅服務咯。 嚇點樣？ 我就負責即係做一啲青少年嘅預防自殺嘅一啲嘅 program 嘅。咁其實當中都知道啦。而家面對呢個疫情咧。其實講真的，我哋嘅細蚊仔咧都唔係咁，即係內心都唔係咁強大。而家面對呢個環境就更加覺得係好困擾嘅。咁但係一樣嘢係真嘅。咁但係我哋做嘅角色咧，嗱、你話譬如佢打電話嚟，又或者佢會唔會講到話好似話啊，我一定要我要生要死，又未必去到呢個程度。可能就係話係同父母啦，父母有啲即係有啲有啲唔係好啱，同埋而家就係話佢會問。你点算嘅？即系问你点算嘅？喂，我冇地方读书、啊，我啲自修室闩晒，咁点算咧？咁样，咁佢同你倾诉呢样嘢啦。咁即时嘅支援咧，我哋未必做得到。但系我哋话俾佢听，佢当其时佢就要谂啊，其实咧我仲有啲方法，有啲计仔可以做嘅。吓、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佢哋喺呢个逆境里边，佢哋能够揾到一啲好嘅地方，就系话佢哋识得去揾一啲嘅求助。这个是我见到同埋一个值得系去都安慰嘅地方。 而有时你会见到佢哋其实好多时系会贬咗自己，反而系有时佢哋做得到嘅嘢，佢唔觉得系值得加去嘅。有时佢哋自己其实有好似头先咁样，其实佢系谂到计仔嘅，佢系有方法嘅。咁其实呢啲都值得鼓励嘅，即系佢哋系做得好，做咗嘢嘅。咁就唔系话最終我都唔成事啊，咁樣咁就好似即係貶咗自己落去咁樣，咁呢個都係其中一樣嘢，即係多啲鼓勵翻佢哋嘅。 好，廣告翻嚟再講。人結講翻即係個當前呢個青少年嘅問題啦，係嘛？你頭先講到唔係話個心理咁強大啦，係嘛？佢哋特別即係脆弱啊，係咪咧？ 係 咪會唔會有時代溝啊，或者係功課太繁忙啊，考試壓力大啊咁樣？ 有啊，同埋父母個期望咯。父母期望係我好記得有一次試過有一個細蚊仔就係同我講，佢話佢話好特別啊個情況。就係話佢話佢每一次去街咧，佢都好驚。咁我問佢你驚啲乜嘢咧？咁佢話因為咧佢媽媽咧佢就會喺個譬如佢去球場打波咁樣咯。咁佢就會喺另外一個球場咁望住佢。 哇！ 咁佢久而久之佢就會即係佢呢樣嘢，我哋可能佢係一個女仔啦。咁佢就唯有同自己講：，阿媽想保護我，但其實佢內心好唔開心。咁其實你衍生到一啲咩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哋有陣時父母嗰個對佢哋細蚊仔嗰個即係嗰個對待嗰個態度咯，嗰個關係咧，都係令到而家嘅青少年咧覺得係比較。困难啲嘅， 尤其系啲青春期嗰啲细路咧，系最开始觉得自己大啊，同埋咧佢会好介意喺自己嗰啲同学面前啊，系自己嘅父母抱头，佢觉得好尴尬啊，露出个样都唔得啊。咁但系啲父母咧就话我惊佢学坏啊，一直又喂。同邊個同學仔去旅行咧？我又要去咁樣，有時你講下都唔得啊。 係啊，同埋可能又係個父母本身佢裏邊有啲故事啊，佢驚會唔會突然間個細蚊仔會走失咗啊？咁又衍生到原來佢屋企咧就係話係佢先生就係無啦啦走咗去。 佢曾經有啲歷史，屋企有啲其他嘅故事咁樣，而導致到父母有咁樣嘅反應或者咁樣嘅憂慮，而個即係青年人亦都即係佢嘅感受，有時候不能夠表達到出嚟，焗埋咁樣。 所以聆聽嘅過程係好緊要嘅，即係我哋好容易就要話啊。个阿妈系咪有啲问题咧？咁，但系其实你翻开嘅故事背后，原来就系 嗱，我哋知道 呢一年咧，香港嘅狀況好特別啊！啲好多下一代就被指為係黃絲啊！咁啊，反送中運動令到佢哋亦都多咗一啲政治方面嘅困惑，或者同父母之間嚇顏色嘅差異咧，就有冇呢一類咁樣樣嘅個案啊？ 其實去年係有嘅，不過自從有咗疫情之後咧，就少咗人會提起呢樣嘢嘅，反而而一個話題真係轉咗去真係疫情有關。咁但係去年咧係有嘅，有講即係我哋係有。年青人打電話上嚟就係俾屋企人係鎖咗門翻唔到屋企嘅，冇咗支援嘅，咁佢亦都未至於真係可以完全一個人獨立生活嘅咁樣，咁係彷徨嘅，咁佢係會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即係嗰刻係即係希望有個人可以同佢傾下嘅。 今日有冇學校嗰啲欺凌嘅問題？ 呢個我諗係 都係啊！即係 咁多年嚟，我哋都係有呢樣嘢，就係即係係因為欺凌而家演變到係網上欺凌嗰個更加緊要啦。同埋你又唔可以叫佢話咁，如果人哋係網上欺凌你，你唔好睇個電話。咁學生仔又未必做到呢樣嘢。所以其實咧，我哋有陣時接觸好多嘅青少年咧，都係有呢一個問題啦。咁其實本身咧又係欺凌，又係一個好喺香港社會而家嚟講都係有呢個情況，咁就亦都係咧，因為有啲學校咧就係有啲同學仔會面對就係話你唔同顏色，咁你因為你就係你唔同佢唔同顏色，咁佢就係因為呢個事件，咁佢就會覺得你唔係同我同一陣線咁樣。 哦，咁樣嘅，咁唔係話學校佢呢一代啲學生仔基本上都係同一隻顏色嘅，定我以為係佢啲父母。從事某啲行業 都唔係㗎，其實 用餐啊， 有冇遇過一種好特別嘅情況？即係我假設問啊，即係例如大家都係同顏色嘅，不過我嫌你唔夠深啊，即係你係藍嘅，但係我都係藍，不過你藍得唔夠深喎、啊，或者大家都係黃，不過我覺得你淺個頭喎、啊，咁樣有冇啲咁極端嘅例子啊？ 有 都有啊！ 拉埋啦，我出去喎，你都要出去啊！咁 嗰陣時 有啲其實都係，因為你知道其實朋輩影響呢樣嘢係好緊要。 你做咩唔出啊？或者係 係啊， 個比較朋輩之間，即係嗰個我哋講緊嘅 peer pressure， 其實係好明顯嘅。 即係顏色之爭有時唔係絕對嗰種兩隻唔同嘅顏色，就算大家同顏色都會有。 點解你唔 即 係 咪同一陣線 啊？係啊， 可能就係我講緊。 如果有啲電話打俾你，你哋點嘅樣應對啊？ 其實接到個電話嘅時候，我哋通常都係會，即係好多時啲人一打電話就係、我唔開心，咁就講完㗎啦。其實咁我哋慢慢就會開始大概講翻出嚟。其實我聽到你講你唔開心，咁會唔會想講多啲俾我聽啊？其實係發生緊咩事，或者係點樣唔開心法，可唔可以講到而家個情況啊？你而家個狀態啊？咁樣咁一路引導佢去講翻件事，即係佢其實無論係邊個起點都好，最終其實佢都係會。大大概概都可以講得翻件事，所以我哋嗰時佢哋會話好複雜嘅，我唔知邊度講起。咁其實唔緊要嘅，不論你想邊度講起，諗起乜，我哋咪由邊度講起咯。慢慢一路我哋去再講翻啫嘛，咁樣。咁 我仲想問啦，頭先我哋一路講緊咧，都係一啲我哋想象中嘅比較需要。支援啊，譬如啲青少年啊、單親啊或者窮困啊、失業，有冇一啲？專業人士，即係我舉例，譬如老師，咁你諗住老師應該去幫輔導嗰啲學生，但佢自己都唔掂喎，打嚟，或者係你都知而家嘅政治氣氛之下咧，喺學校裏邊咧，你講錯嘢，跟住可能又俾人批鬥啊，跟住啊某國家領導人又可能啊開你名啊咁樣嗰啲咧，啲老師有冇打嚟咧？ 白色恐怖。 其實真係會有嘅，我哋只不過係因為其實都係嘅，你諗下，其實我哋聽得個熱線，其實佢就係唔想俾佢身邊嘅人知，咁你有啲咩人係咁要，即係簡單啲嚟講咁要面子啊？可能就係佢覺得喺社會上佢嘅地位高咯，同埋亦都係被即係標籤為你應該係去幫人嗰、那個， 係咯， 所以但其實基本上可能。有啲老師就係未有經驗去處理呢啲事情。 咁一來，我真係驚你夜晚接到個電話，對方係個女人話我係特首啊！好啦，新聞翻嚟再講。Smart。今日兩位特別嘉賓咧，一位阿卡文，一位就係阿 May 咧，都係撒瑪利亞會嘅義工嚇。我哋頭先半個鐘頭嚇講咗好多，你而家最近接到嗰啲嚇有自殺傾向嚇訴苦嘅嗰啲電話啦，係嘛？同而家嘅形勢好特別啦，係嘛？形形色色嘅人都有啦，係嘛？ 呢個社會真係壓力大啦。我頭先新聞之前話喂，我有冇得資格去同呢啲人接下電話呢？譬如話夜晚半夜三更一陣，突然間有個女人打嚟，喂，撒瑪利亞，你邊位？我叫 Carrie 咩？你哋知嘅，你冇睇電視日日啲新聞？哦，我知啦，嚇、啊、你係特首，咪係咯？點解你要打嚟啊？我入頭又俾中聯辦，今日有一個電話省到我直職，嚇、啊！然後全香港打我小人，夜晚仲有某台一個電話長期針對，我唔想做人啊！頭先阿老公又省開喎，咁你點答？不如俾我答啊！如果我話咁啊，咁不如你死咗佢啊！你去咗之後，我哋會接少好多電話，一天都光曬。以上純屬虛構啊！所以我啲人咁涼薄，我冇資格 做唔到義工咯。你 我做唔到啊，陰公，所以係要你哋啲咁有愛心嘅做得啊！嚇、啊，啱唔啱啊？ 唉，咁啊，所以咧，即係依份 會唔會夜晚黑特別多電話？講開又講。 其實就。夜晚是多啲嘅，放工時候之後其實就會多電話啲嘅。即、雖然我哋一向都話其實就估唔到幾時個量會最多，但係就都真係由於多人放工啦，得閒即係咁就有時間，咁就會打電話。 頭先咧，我聽過你哋講話，你哋都爆曬線啦，即係人手又唔夠。咁啊，你哋即係都應該需要好多嘅義工，就但係有冇特殊嘅資格？譬如頭先陶傑咁嘅表現，咁梗係唔得啦，係咪先？ 唔係啊，咁冇愛心， 係咯， 應該一視同仁。 即係有冇年齡啊，或者係職業啊？即係會唔會一定要專業人士啊？或者係一定要夠幾多歲啊？夠人生經驗啊，先至做得咧？ 夠21歲。咁就可以申請㗎喇。咁我哋會有堂上嘅，我哋係有訓練班嘅。咁所以好歡迎你嚟接上嚟上堂。 你上完堂 你就接到電話㗎喇。 我想去會可唔可以唔會咁答。我真係唔係 有方法。 我好憎自己，我頭先講完嗰幾個對白。 唔係，其實你講咗啲即係我哋會平時諗到嘅嘢，但係我哋當我哋即係我哋入咗去個我哋個電話裏面嘅時候，我哋就變咗第二個自己。即係同埋你嘅講法，我哋都會尊重。 哦，即係你尊重我意見， 係啦， 但係就你唔會咁講， 但係我會教你喺電話上面點樣講。 哦，咁樣， 咁所以你好歡迎你嚟我哋個訓練班。 冇錯啦，其實係應該係好歡迎你先至啱嘅。 係啊，好啊，咁你條意思幾多號電話再講？ 28964000。 28960000。 係啦， 係咪？咁啊，喂，就即係最近咧，其實真係講開又講，個經濟差好多。我今日同一啲前線，即係社工前線嘅朋友講，而家唔淨止係。失業裁員係嘛？係而家直情喺一啲基層嘅地區開始有啲家庭冇飯食啊！即係直情買米嘅錢都唔夠，所以我最近知道一個慈善機構咧，真係好好，捐咗1000包白米去一啲新界一啲即係唔好講邊區啦嘅一啲學校，嚇。即係基層嗰啲校長話邊個細路仔屋企冇飯食，唉，托包米翻去。喂，而家香港個經濟嘅，跟住疫情又好，政局惡化又好。如果到一個咁嘅低點咧，我諗政府有關部門啊，社會福利處真係要警惕一下，會唔會？ 即係嗰即時嘅幫助咧，我諗係即係好重要嘅，因為頭先阿陶生講，我都聽過，即係好多嘅福利機構啦，即係就開始提供好多食物包啊。 系 即系咩食物包呢里面真系我哋成日讲嘅嗰啲米啊， 系啊， 罐头啊， 唔系话冇 iPad 用啊嗰啲啊，或者冇手机啊，系嘛，冇饭食啊开始，我唔出奇啊，美国都系啊，大镬啊，2600万啊， 你哋有冇收到呢啲求助啊？即系屋企真系冇， 50万人露宿啊，全美国而家。 其實是有的，即是因為冇咗份工或者憂慮將會冇咗份工，睇覺得自己應該份工唔捱得好耐，有的，是有呢啲電話的，即是打電話嚟係講經濟，咁經濟壓力都係一個好常聽到嘅問題。咁 有啲係即係因為譬如上半年舊年後半年嘅時候，香港可能經濟已經開始慢慢向下，咁以至到今年疫情之下，咁佢就年頭其實已經俾人裁出嚟啦。咁呢幾個月佢都揾唔到工嘅，咁好彷徨嘅，好焦慮嘅。咁佢亦都唔知同邊個講好，即係因為財政問題，屋企可以引起好多其他嘅家庭問題。咁所以有時打電話上嚟，未必係單一問題，可能係有一嚿問題喺度嘅咁樣。咁亦都有啲係打電話上嚟，譬如講下又要綜援啊咁樣，要申請啊，定係即係可能以前曾經申請過綜援，後屘揾到工又好開心嘅，咁樣覺得自己有能力可以自立啦，咁樣即係自己照顧翻自己啦。咁但係而家又唔得啦，我又要跌翻落去嗰個局嗰度啦，咁樣咁都會有嘅呢啲。 咁啊，都有冇啲打嚟好激動啊？咁樣樣都有。 有其實打親嚟都係，即係其實打親嚟都係唔係幾好噶啦，都會有唔同嘅，即係粗口問候嗰啲，我哋都成日都會遇到。 點解要打嚟講粗口？ 因為佢日常你諗下佢日常生活咧，就遇到好多好多嘢，就人俾人鬧咗粗口先，咁佢咪翻嚟就諗下有冇方法可以用粗口鬧翻人哋咯。 即係用粗口，佢鬧唔到屋企人噶嘛，咁佢點發泄？佢咪打上嚟鬧 我哋咯。變相就係其實我哋都會即係呢樣嘢都會包容嘅，我哋就唔會因為話你講啲咩，咁我哋就會即刻突一聲吸線，我哋絕對就唔會。 呢啲都幾奇異喎，因為。仲有冇一啲即係更加奇異嘅事件？即係 一接到粗口，你話我叫 Carrie 啊，你繼續講啦。點樣奇異？ 唔係我成日諗胡思亂想啊！即係會唔會你知半夜三更啦，收電話，即係我哋睇得鬼故多啊？有冇啲比較靈異啲嘅東西咧？啊，即係唔係當人迷信啦？即係我純粹好奇。啊！電台我哋都好多呢啲傳說 㗎嘛，你個做緊抽燈嘢。 其實有啲事件就係、是，因為我自己都做咗15年嘅個義工。 哇！ 咁你話夜難人靜咧，通常即係打嚟嘅時候，有陣時有啲真係即係好奇異。佢話你小心你後面啊，嗰啲咁嘅情況咧，你都係真係會驚嘅。因為同埋我哋當更嘅人唔係太多。咁所以就你會係個心理個就會突然間覺得有啲風呼一聲吹過咁， 即係 真 係 會驚嘅呢個。 佢嚇你啊，直情係。 佢嚇，同埋係啊，你一 即係惡作劇咯，都會有。 佢會同你講話佢會走嗰陣你小心啊，我知你喺邊㗎咁樣。 即係呢個係個心理負擔係大啲嘅咁。咁你話有冇見過咧？就真係冇見過，因為其實。每一次都是说如果你觉得是个心咁怯的时候因为我是知道自己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我初心是说我就是想去 无论点 都帮人就算你是真是人定不是人我都想帮下你。咁这个初心这样东西就是很重要的。 咁你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不要忘记得有17-18万的外佣有没有接过啲外佣或者弱势少数族裔的人士打嚟？ 有我哋是多语言的条热线，咁所以其实当然主力是广东话啦，亦都有普通话啦，咁亦都其次是有一至两成的人其实是打嚟讲英文的，咁是有譬如外佣啊或者是其他国籍的人士啊，咁其实香港反而冇乜英文的支援是俾佢哋嘅，咁变咗我哋其实可能是其中一条主力是英文的热线嚟嘅。 咁佢哋面對嘅係咩問題？有冇歧視啊？諸如此類。 歧視反而係有嚟香港做嘢嘅人士，外籍人士係覺得喺香港受到歧視。佢會打嚟話，其實我唔係你哋睇得咁風光嘅，有時其實佢有佢嘅難處嘅咁樣，即係佢可能嚟咗香港唔適應啊，識嘅人少啊，冇朋友啊，同時差問題揾唔到屋企人啊，有咩事啊咁樣。而香港其實好多服務都係只係有廣東話嘅，佢唔知去邊度點樣算求助啊。或者佢揾工始終有一個限制啊，因為佢嘅工種問題啊，或者係佢可能係拎 visa 嚟工作啊咁樣。咁其實佢有佢哋嘅問題嘅。 咁佢哋個圈子亦都有佢哋嘅圈子嘅壓力嘅，即係好似我哋講緊青少年有朋輩壓力，其實佢哋一班外籍人士有佢哋自己個圈子入面嘅壓力啊，佢哋有佢哋嘅比較啊，各樣嘢。 咁有冇一啲即係比較嚴重啲咧？即係我講翻啲現實啲啊，譬如話關乎性嘅犯罪啊、暴力啊，因為有可能係依啲更加係羞於啟齒，或者係猶豫緊報唔報警啊， 性侵犯 咁嗰啲咧。 因為我知道香港女性咧，即係受到一啲性侵犯啊，或者暴力， 有冇依啲到？咁你哋 欺凌 會唔會去轉介，或者係真係如果嚴重，係咪會報警咧？ 轉介呢我哋就唔會就咁樣即係冒然就做一個轉介嘅，始終我哋不單憑一個幾個字嘅電話，我唔能夠確定其實佢成件事係點樣發生。咁亦都我哋唔會去我唔會懷疑佢個故事，但我都唔會去多諗佢個故事究竟係真定係可能唔係咁真確嘅咁樣。咁呢樣嘢我哋唔會理會嘅，咁所以我哋好少直接去轉介嘅。咁但係通常我哋透過同佢哋一路傾偈講緊佢件事嘅時候，佢哋好多時自己可能已經即係尤其而家呢個年代啦，上資訊好發達嘅，其實佢哋根本已經有資源嘅啦，好多時或者佢知道去邊度求助，或者佢甚至乎已經可能係有社工啊，或者有其他嘅專業人士啊，其實喺背後係幫緊佢哋嘅。咁所以我哋唔會冒然就咁做一個轉介。 好啦，咁即係而家咁嘅社會咧，係嘛？有冇一啲醫護人士佢哋受到好大嘅精神壓力？ 有嘅，其實有醫護係，譬如兩公婆都係醫護，咁就打電話上嚟講我幾耐冇見過我先生啦咁樣，有真係有嘅。 即係佢哋喺工作好忙， 工作上係啊，即係佢偷到時間打電話上嚟，佢可能放個 break 咁樣，咁唞一唞咁樣，咁然後佢會上嚟講緊夫婦嘅問題，咁夫妻之間嘅問題，即係好多時就係好耐冇見面，冇得溝通。係啊， 咁樣好啦，廣告翻嚟就講。這個、世界咧，即係要講真話咧，睇得出個人嘅真性情。啊，頭先莊真。竟然話佢中意睇《碧姬巴度》嗰場歌舞片，係嘛？佢唔係去聽人哋嘅歌藝，話對眼吸引眼球係修長嘅美腿同埋苗條嘅身形，咁係咪將女性嘅身體物化咧？啊，呢個係咪構成一個男性霸權咧？ 呢啲 好彩佢做唔到特首啊！啊，好彩我哋而家特首係女性啊，知唔知啊？好唔好啊？嗱，講翻即係而家咁嘅特別嘅咁嘅香港嘅氣候同季節啦，係嘛？你身為撒瑪利亞會義工，有啲乜嘢嘢係可以同我而家香港覺得好單嘅人想講兩句 唔使讓喎，大家。 因為其實都好多思緒咧，係想講嘅就係其實我哋聽每個聲音咧，其實喺而家嚟講，真係係我哋都覺得係 down 到係即係一個，我哋覺得係一個點嘅，即係都係同埋會影響到我哋自己去做義工嘅時候嗰個心情。咁但係其實我哋唔可以話去喺我哋嘅透過個對話，我哋應承到我哋嘅來電者，即係明天會更好咯。即係我哋未必能夠做到，但我哋個。底即係我哋個心咧，都係想有呢樣嘢。呢個疫情啊，就或者甚至乎而家嘅環境咧，係我哋都唔預計唔到再點樣差落去。但係都要有一個心，真係要迎向將來咯。咁其實同埋一樣嘢我哋成日都話人生係咪美好咧？咁樣咁，但係就係即係在乎於你點樣去睇呢個生命咯。 其實有一弊必有一利嘅啦，而家閉關封關，香港人冇得翻大陸，係咪？咁其實就少咗一啲香港嘅太太打嚟投訴，話老公上東莞抌低唔理我，其實老公喺身邊啦，反而想自殺嗰個係老公，因為上唔到去大陸探嗰個係，會唔會咁咧？有冇呢啲人打电话嚟？即系呢啲咁嘅衰男人、贱男啊！打嚟话想自杀， 系男人多得打嚟多啲嘅。 吓，反而男人多，即系呢啲三角关系定系？ 係嗱三處理一啲關係嘅時候就係、是其實就係有呢個情況，就係男性係未必去，即係唔好講係三個關係啦。佢面對工作嘅壓力咧，其實好多時候有口難言嘅時候咧，就真係未必係想揾佢身邊嘅人講啦。咁好，其實真係即係比例嚟講咧，係男士多打嚟多啲，同埋咧女性係女人咧係會揾自己身邊啲嗰啲 啲閨蜜啊，啲手袋黨啊，即係入到去洗手間嘅一路搽口唇膏，嗰啲都講咗一分鐘啦，係嘛？ 咁所以就男性就有呢個情況咯。咁、哦、你話係會有呢、這個，因為咧其實我哋發現好多時候有啲關係咧係唔知點樣去處理， 嗯、 甚至乎係真係咪甚至乎就係有啲人真係嚟到講到話啊其實。你話到幫我聽點樣處理就好啦，咁樣咁嘅情況都有，乜都有、嗯、其實我哋嘅熱線裏面咧係乜嘢情況？ 咁你都嘗試有時都幫下佢啦，係咪會唔會？ 其實佢知嘅， 佢知 嘅， 係 啊係啊。 佢唔做一個決定，唔等於佢唔知佢想做一個咩決定。 係啊係，即係但係佢心裏有數嘅。我哋喺過程裏面係你有耐性，呢樣嘢係真嘅。 想多把聲支持啦。 係我哋個我哋每一個人，我哋希望有嘅就係話你有耐性去聽人講嘢，呢、這個先就係我哋即係其實我哋一得咁少義工，我哋做得幾多啫？就是、希望透過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我哋叫做即係大眾都能夠做一樣嘢。當你想講一啲嘢嘅時候，你諗。下先，又或者当你要听一啲嘢嘅时候，你就唔好谂咗自己先，或者系听咗人哋先。呢、這个都系一个叫做，即系你其实听乜嘢电话，我哋都系呢一个嘅守则嘅。 咁啊，即系都想问下你哋啦，即系而家我都知成个香港，无论喺啲志愿机构、教会咧，资源好缺乏啦，系嘛？即系无论。捐你哋又唔係政府又冇撥款，咁啊全部都要靠捐贈，係咪？係。咁啊近即係近呢一年係咪都好拮据咧？真係即係嗰個即係捐款狀態。 我哋係長期籌款嘅，的確係即係係主力係靠公益金嘅，咁然後亦都好多有好有善心嘅人士啦，同埋機構啦，咁樣係會定期支持我哋嘅。 嗯。但有冇少到咧？ 今年是少的，少了的，今年是少了的。 經濟好啦， 今年暫時來講是，是。 我哋同埋有啲嘢係需要實質啲嘅幫忙啊，譬如有包米會唔會實際啲咧？咁呢個都要考慮之。 即係如果實物都可以捐俾你哋。 我意思即係話我哋可能社會資源去分配咗就係、是、個嗰、那個，因為其實我哋嗱，因為又咁講，而家有一種力量咧，就係話希望唔同嘅社福機構去互相去幫助支援咧，呢、這個都係我哋見到嘅。咁 即係跨部門 啦。係啦，係啦。 好啦，咁即係今日就係 DSE 第一日考試嚇、啊，真係希望唔止係學生啊，係嘛？個局面啊咁艱難嚇、啊，各種原因，因為錢啊、情感啊、政治焦慮啊，千祈唔好諗去輕生啦、啊，係嘛？因為即係生命係非常之寶貴啦、啊、嚇、啊，你諗下，你當初投胎成人形嚇、啊，已經咧係一個達爾文嘅世界，非常之幸運啦、啊、嚇、啊。做一個人咧，出咗世要做一個好人啦、啊啊，有輕生之念嘅，往往係一時衝動啦，係嘛？ 嗯， 同埋會對你身邊嘅親人唔住啦，係嘛？就會令到佢哋痛苦終生啦，係嘛？係 冇錯， 啱唔啱啊？ 係啊 係。啊，所以咧就唔好話咁老土話明天會更好。總之珍惜自己條命。係 啊。 捱過呢關啊，一定咧係會有更加好嘅日子。係、啊。 只要希望佢哋知道，即係唔係真係佢哋想象中咁孤單嘅，打電話上嚟，我哋永遠都會有人喺度。 不如講多次電話咧。 好，係28960000。 啊、即系、啊、如果你觉得寂寞啊、孤独啊，吓、啊，揾个人倾诉倾下偈，好吧？ 好， 吓、啊，咁即系最重要嘅就系唔好吓胡思乱想，系咪？任何嘅问题啊， 要谂都冇自己一个谂啊，打电话上嚟一齐谂。 好啊， 嗯、 好啦，咁啊，今日好多谢阿赖美芳同埋阿梁嘉文吓，咁啊，希望大家都一齐坚强面对啦，好吧？ 好多谢晒， 下星期一晚11:00。